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55首，早秋，许浑。摇曳泛青色，西风生翠萝，残萤栖玉露，早燕拂银河，高树小环密，远山晴更多，淮南一夜下，自觉老烟坡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